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是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历史性集结，它为影迷们带来了史诗版的终极对决。面对反派大 boss 灭霸突然发起的闪电袭击，复仇者联盟及其所有超级英雄盟友必须全力以赴，才能阻止他对全宇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部影片在2018年4月27日于美国上映，2周以后，2018年5月11日在中国上映。结果，这部影片获得了众多影迷的青睐，最终获得了23.90亿人民币的好成绩，位列中国影史票房榜第10位。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的中国电影票房榜卖座电影展播第8期。我们将为您分享的故事就是来自中国电影票房榜目前位居第10位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 重温全球最卖座电影，感受全球最华丽巨制，曾经的感动，难忘的回忆，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中国电影票房最卖座电影展播， 中国电影票房榜第10位，《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2018年出品，23.90亿元人民币。《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是由安东尼·罗素、乔·罗素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斯嘉丽·约翰逊、马克·鲁法洛等主演的科幻片，是《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第3部，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19部影片。影片与《雷神三：诸神黄昏》剧情连接，《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作为有史以来超级英雄出场最多的漫威电影，除了鹰眼、蚁人、黄蜂女缺席之外，一众超级英雄悉数登场，上演了一次世纪大同框，却只为了引出漫威史上的最强反派灭霸。这次影片当中空前集结的23位超级英雄让所有观众为之亢奋，漫威电影有史以来最强反派灭霸更以颠覆想象的疯狂和压迫感，在大荧幕上为观众们奉上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由于内战事件，钢铁侠派与美国队长派大打出手，复仇者联盟由此名存实亡。但在大难临头之际，所有超级英雄不得不再次联合起来，阻止灭霸狂悖无道的生命清除计划。雷神索尔带领神域的人民乘坐飞船逃离阿斯加德，却在前往地球的途中遭遇灭霸军团攻击。灭霸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抢夺宇宙魔方。在这之前，灭霸已经夺走了力量之石，而经过一番殊死的搏斗，洛基被灭霸掐死，空间之石也被夺走，索尔被灭霸抛出飞船，只有浩克被海姆达尔用最后的力量传送回了地球。死里逃生的浩克坠落在奇异博士的宫殿里，为了对抗灭霸，浩克和奇异博士史蒂芬找来了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并向他解释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在宇宙诞生之初，世界一片混乱，接着轰，大爆炸之后产生出了六块无限原石，一闪而过，消失在宇宙尽头。每块无限原石都能够控制宇宙的某个特定领域， 空间、现实、力量、灵魂、心灵，还有时间。那家伙叫什么？ 灭霸。他太可怕了，托尼，他侵略其他星球，肆意妄为，残害生命，丧尽天良，是他指使罗基发动纽约大战的，就是这个人。 原来是他。备战要多久？ 不好说，光是力量和空间原石他就已经强大到可以称霸整个宇宙了。要是他拿到其他的所有六块原石，托尼， 到那时候会有多少人因此而送命就很难说了。 你居然也有说不准的时候。 你居然在万物之顶上热身， 这玩意儿怎么了？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既然灭霸想凑齐六块原石，我们毁了不就行？我们做不到， 我们发过誓要用生命来守护世界原石。 我还说不吃冰激凌，可自从出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口味之后， 史达陀加果仁 还不错， 有点倒胃口。 我喜欢浩克笑的甜蜜蜜味。 什么味？ 反正我意思是凡事都会变， 但是我们答应守护时间原石的誓言不会变。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打败灭霸， 同样灭霸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消灭我们。 你以为我们会坐着等死？ 你是干嘛的？看你这行头像马戏团的。 保护世界的安全你不懂。 我说你们能不能先别吵了，现在我们有了时间原石的下落，它还没有被灭霸抢走，心灵原石就在幻视手上，我们不如争取时间现在出发去找它。 可是这儿有个小问题。 什么小问题？ 两星期前幻视关掉了设备，联系不上了。 什么？ 干嘛？ 难道你和机器人也闹矛盾了吗？ 没矛盾，他不是机器人，他有生命。 那现在谁能找到他？ 史蒂夫可以。 哪儿找去？ 也许，但是 打电话给他。 说得轻巧，你知道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可是 复仇者联盟解散了，完蛋了。 复联解散了？怎么像偶像组合说散就散？ 我和队长彻底反了，我们分道扬镳了。 托尼，听我说，索尔死了，灭霸要来了，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 托尼拿出了手机，找到美国队长的号码，正在犹豫的时候，突然发现博士的头发动了起来。 我说大夫，你这头发是故意弄的吗？ 我还没有这个习惯。 托尼立刻打开房门，原来一艘外星飞船已经飞临到纽约市上空，巨大的环形飞船让全市陷入混乱，也引起了彼得的注意。 他立刻换上蜘蛛侠战袍，来到飞船的下方。这会儿，奇异博士史蒂芬和钢铁侠斯塔克正在迎战从飞船上下来的灭霸手下乌木猴和黑矮星，而之前被灭霸吓到的浩克不肯变身出来，这样不能变身的布鲁斯反倒成了累赘。很快，斯塔克他们就落了下风。虽然消灭了黑矮星，但是乌木猴将史蒂芬抓进了飞船。彼得和斯塔克见奇异博士被抓，急忙追了上去。在飞船关闭一瞬间，二人进入了舱体。在彼得的协助下，斯塔克将乌木猴扔出外太空，救下了奇异博士。 我们得把飞船掉头。 看，这就打算逃跑了？你可真…… 我得去保护无限原石。 你得先谢谢我，快点，别让我等急了。 谢什么？谢你差点把我炸出飞船。 是谁刚救了你一命？我 真搞不懂你这么厚的脸皮怎么能戴下这头盔。 你想想，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要撤退，是你自己不走，别怪我。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又不是你手下。 要不是你，我们现在怎么会在飞船上？离地球大老远的还孤立无援。 我就是外援。 哎，你别插嘴，我们在说 这 事。 这时，奇异博士指了指蜘蛛侠。 这个人是谁？你儿子吗？ 不，我叫 Peter， 你呢？ 奇异博士。 哦，你也有绰号。我的绰号是蜘蛛侠。 这艘飞船能自行更正航线，是自动驾驶的。 能调整吗？回地球去呢。斯塔克， 干嘛？ 能不能带我们回地球？ 我听见了。我在想该不该回去。 不论发生什么，我们也不能让时间原石落到灭霸手里。我看你还不清楚现在情况有多紧急。 我不清楚。是你不清楚，没搞清楚状况。我想打败灭霸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从六年前的纽约之战一直想到今天，我不知道怎么打，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计划让我们可以成功的打败他。可他的所作所为你也看到了，灭霸觉得没人敢来这儿，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出击。不是，听明白了吗？ 好吧，斯塔克，我们出击。但你得明白一点，要是有一天让我选择你、那孩子还有时间原石，我肯定会牺牲你们俩选择时间原石。我没办法，为了宇宙安全，我只能如此。 很好，真是很有原则，我同意。 托尼走过去拍了拍蜘蛛侠。 好了，小子，你是复仇者了。 就这样，调整好飞船的方向，三个人向着虚无之地进发。而宇宙的另外一端，收到求救信号的星爵奎尔驾驶着他的米兰号赶到事发地时，只救到了飘荡在太空中昏迷的雷神索尔。索尔苏醒后告知大家灭霸的野心，于是一致决定去解决掉灭霸，特别是他的养女卡莫拉。灭霸入侵了他的家园，消灭了一半的居民，其中就包括卡莫拉的母亲，所以卡莫拉比其他人更想阻止灭霸为了得到六颗无限宝石而要毁灭半个宇宙。现实之石在虚无之地的收藏家提冯手里，卡莫拉想立刻赶去，但因为索尔的雷神之锤之前被灭霸毁坏了，所以他要去找之前给他制造过锤子的矮人国王伊斯特里，让他再制作出一把锤子来。于是银河护卫队分成两路，奎尔带领卡莫拉一行人去虚无之地，索尔与火箭浣熊格鲁特去往矮人国王所在地尼瓦德里。在去往虚无之地的航程中，卡莫拉正在回忆灭霸收养他的一幕，星爵走了过来。 卡莫拉，你说这手榴弹走火的几率有多大？我正考虑在我腰上绑两个，可又怕它走了火断子绝孙。 能帮我个忙吗？ 好啊，你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和灭霸都要打一场硬仗， 所以我才准备了手榴弹。对不起，你说帮什么忙？ 要是出了状况，要是灭霸抓住了我，我想让你向我保证你杀了我。 什么？ 我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要是让他发现，整个宇宙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你知道什么？ 告诉你，你也会有危险。 如 如果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该知道。 除非你想死。 怎么一说到秘密就非得死呢？ 如果我被抓住，请你一定要杀 我。我很想，但是这样做我会 向我发誓。你一定要向我发誓。 好吧。我发誓。 在地球苏格兰，因为幻视额头上有着灭霸想要的心灵之石，所以他和绯红女乌旺达也遭到了灭霸手下的追击。危急时刻，幸亏美国队长、猎鹰和黑寡妇及时赶到，救下了他们。为了避免灭霸得到心灵之石，大家决定去瓦坎达找黑豹，利用他们的黑科技帮助幻视取掉头上的心灵之石，然后毁掉它。于是大家立刻动身前往瓦坎达。与此同时，斯塔克一行人和星爵他们也到达了虚无之地。还没等大家想好对策，灭霸也来到了。几个人一起动手和灭霸展开了一番激战，可惜大家都不是灭霸的对手。很快灭霸就控制住了卡莫拉，卡莫拉无力反抗，只有向奎尔投去期望的眼神。奎尔明白那眼神的含义，内心激烈的斗争之后，他抠下了扳机。只可惜灭霸握有能改变一切的现实之石，索尔发射出的激光变成了肥皂泡。随后灭霸利用空间之石将他和卡莫拉传回了旗舰。在旗舰的监牢里，被拆散的妹妹星云痛苦地悬挂在空中。为了让妹妹星云免受折磨，卡莫拉只得带着灭霸来到了灵魂之石所在地沃米尔星，见到了被流放的红骷髅。 你想要的就在这儿了，他会让你后悔的。 为什么这么 代价？灵魂人石之所以在无限原石里的地位崇高，就是因为他有一定的智慧。 告诉我他想要什么。 为了确保想要得到他的人能够明白他的威力，原石要求一次献祭。 献什么？ 想要得到这块原石，必须要献出你的挚爱，以魂换魂。 我这一辈子都在等着这一刻，想亲眼看着你自食恶果。现在你终于遭报应了，看看你，分明是滥杀无辜，还说自己仁慈。现在你受到惩罚了吗？你最渴望得到的原石却告诉你你不行，你失败了。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心里没有爱，你没有。你哭了，我说中了。 他不是哭自己。 你这不是爱。 以前我不在乎什么命运，现在不能不在乎了。就算失去你。 卡莫拉听到这儿，拿着匕首刺向自己，却被灭霸化成了泡沫。 对不起，宝贝女儿。 在将卡莫拉丢进万丈深渊之后，灭霸得到了第四块原石灵魂之石。随后他回到了奇异博士他们所在的虚无之地。 你来了，你果然是人如其名。我猜我派去的人死了，这还的确是非常可惜。不过他也算是不辱使命， 你会后悔的，是他让你不得不来和我过招。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让我想想，你的老家确实是，以前这里很美，这儿和大多数星球一样，可人实在是太多，根本养不过来。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大屠杀是随机的，很公平，完全不分贫富贵贱。他们说我是个疯子，但是世界重新活了过来。我替被随机到的谢谢你了。我做的还不够，数十亿条命还不够吗？有了六块原石，我只需要轻轻打个响指，他们就会瞬间蒸发。你不认为这样做很仁慈？然后呢？然后我就能歇歇了，看朝阳照遍活力的新世界。最困难的选择只配最坚实的意志。你会发现他的飞船比你更坚实。飞船， 灭霸抬头一看，原来是蜘蛛侠将一艘飞船砸向了他。只可惜已经拥有四块无限宝石的灭霸已经无人能挡，陨石如暴风骤雨般砸向地面。为了同伴的生命，奇异博士史蒂芬只有违背誓言，交出了时间之石。瓦坎达这边的形势也很危急，幻视的心灵之石一直还没能取出，而灭霸手下的攻击一波强过一波。正在大家疲于奔命时，一道彩虹从天而降，索尔带着他的雷霆之怒，新的雷神之锤横扫整个亡灵大军。很快灭霸的手下就全面溃败。正当大家准备喘口气时，握有五颗无限宝石的灭霸从天而降，来到这里只为夺取最后一颗心灵之石。任何攻击在他的面前就如螳螂挡车，灭霸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幻视头上夺走了心灵之石。集齐六颗宝石的无限手套给予灭霸无上的能力，他轻巧地打了个响指，随后消失在虫洞之中。冬日战士化为了灰烬，之后是黑豹、格鲁特、旺达、猎鹰、螳螂女、毁灭者、奎尔、奇异博士、蜘蛛侠，宇宙间一半的生灵消失，灭霸终于完成了平衡宇宙的事业。心愿已了，灭霸回到泰坦星，静静地看着太阳升起。从此以后，是否真的再无战争杀戮，只有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科幻动作巨制《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的故事。片中饰演奇异博士史蒂芬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因为忙于拍摄新片《电力之战》，无法抽身。《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拍的奇异博士镜头，全是由替身演员代拍。观看这部影片时，现场氛围很好，观众时不时发出爆笑，中间还有数次的掌声，结尾 99% 的观众还是等看完演职人员要看彩蛋。全片呢，有且只有一个彩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的片尾原声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老白，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